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长演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欢迎收听国家大剧院，我是王卓。今天来分享的这场音乐会呢，是在11月6号国家大剧院线上音乐会刚刚演出过的《生命的狂想》，林大业、曾韵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绎莫扎特与马勒音乐会。那在上半时段当中呢，我们会听到的就是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4号圆号协奏曲。而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导赏是由主持人顾阳和本场音乐会的指挥家林大业、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的主编高毅一同和我们聊一聊《生命的狂想》这样的主题。 大家好，非常高兴又和您相聚在国家大剧院的线上音乐会。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欣赏到的是一场古典音乐盛宴，是由著名的深圳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林大业先生，携手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同时呢还要联手我们著名的青年圆号演奏家曾韵，以生命的狂想为主题，来带我们走进著名的作曲家莫扎特和马勒的音乐世界。那么在我们的音乐会正式开始之前呢，首先还是进入我们的导赏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是两位重量级的嘉宾。第一位呢就是我们的林大业先生，我们本场音乐会的指挥，还有一位呢是来自我们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的主编高毅先生。两位跟观众问个好可以吗？ 大家好，我是指挥林大业。 大家好，我是来自古典音乐频道的高毅。 我们是以生命的狂想为主题。我如果是一个学生的话，拿到生命的狂想，我会想到如果是一个作文题的话，我觉得空间特别的大。 生命的狂想，我们知道其实这两位作曲家本身他们的这个一生就是充满了传奇色彩的， 就是狂想的一生。 没错， 对于旁观者来讲就会觉得他们、 我们先说莫扎特，莫扎特的这个生命其实非常短暂，对吧？他只有35年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但是他在这样一个短暂的生命当中却创造了无数经典的作品，而且流传到现在依然在不断的上演，不断的去传颂，所以你就可想而知，在他的这个短暂的生命当中，完全是一种就是说可以用狂想来去形容他的生命。是的， 确实是35岁、可能放到今天放在现在，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事业刚刚起步的。 对，也有很多人可能才刚刚步入社会，才刚刚面对社会的时候。 对，但是莫扎特却留下了很多这种不朽之作。 没错。然后马勒也是这样的一个作曲家，无论他自己的一生也好，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也好，其实都是充满了各种狂想的这样的一些事件也好，一些故事也好。对， 作为我的理解，我觉得是这两个艺术家、两个作曲家他们的生命最为绽放的时刻，因为两部作品确实都是两个作曲家他们创作最成熟时期的佳作。这样一场音乐会上，我们同时能听到两部作曲家他们的在他们最成熟时期的纯青之作，我觉得对于听者和乐者来说也是一种非常幸福的事情，能够非常好的感受到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生命的绽放。 所以我觉得就是生命的狂想，就是二位刚才简单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就是我们的观众、我们的听众是足可以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展开自己对生命的一种狂想的这种篇章。 完全可以。 那我们上半场主要是听莫扎特的作品，下半场是要听马勒的作品。那我们这里呢，给正在收看我们这个导赏的观众也准备了一段关于莫扎特生平的短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莫扎特是最具知名度的古典音乐家之一，作为音乐史上古典主义时期的代表人物，他的音乐有着精致而典雅的笔触，旋律优美流畅，情感与形式达成了完美的平衡。后世 关于莫扎特的技术和研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天赋。他下笔如飞，作曲速度极快，音符和旋律仿佛信手拈来，丰沛的灵感挥洒自如。虽然只在人间走过了短暂的35年，莫扎特却留下了600多部音乐作品。真正确立他在音乐史上地位的是莫扎特的歌剧、交响曲和钢琴协奏曲创作，而他的弦乐四重奏和各类室内乐题材作品也堪称是古典主义音乐宝贵的遗产，垂范后世。 音乐会正式开始了。那在这场音乐会当中，我们最先听到的就是由深圳交响乐团乐总监兼首席指挥林大业首次率领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携手荣获柴可夫斯基国际比赛金奖的青年圆号演奏家曾韵带来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4号圆号协奏曲，也是用浓墨重彩的音乐篇章为寒意初露的冬日添上融融的暖意。 莫扎特他在协奏曲这个形式上呢，已经达到了一种高度的成熟的创作。特别是第四号圆号协奏曲是在他30岁的时候写成的，这个时候他的人生已经过去了6/5了。真的是，其实对于他来说是一种高度成熟的时期，他非常早熟啊。我们知道他这个5岁就演奏钢琴，8岁的时候已经公开登台演奏了，8岁的时候创作第一部交响曲，11岁的时候动笔创作第一部歌剧，这个太惊人了。所以到他30岁的时候，实际上对于他的艺术人生来说已经是高度成熟、高度辉煌了。这个作品里面体现出的就是这个我们所谓的这种音乐中的古典主义精神，这个情感和形式达到了如此完美的平衡，然后他又赋予了圆号这件乐器那么高贵而诗意的旋律。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本身呢，确实能代表他对于协奏曲这个形式的一种至高的理解。 因为我们上半场主要是在说这个莫扎特，听到的是第四号圆号协奏曲。在管弦乐团当中，圆号用如果用形容词来形容的话，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我觉得让我用一个词来讲的话，我觉得圆号声部就是乐队的中流砥柱， 那是很核心的。 是的。 就为什么呢？ 再用一个词的话，它就是承上启下。很多这个文献曾经说过，圆号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可以追溯最悠久的一个乐器。原始人的时候，他们在狩猎的时候，他们会把这个兽角然后凿几个这个孔，然后呢他们发现可以吹响，然后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孔加上这个，它就会产生不同的这个音高，这个也就成为就是说人类最早的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对，然后随着时代的这个变迁，逐渐逐渐的变成了这样的现在的这个圆号，这是它最早的这个来源。然后同时呢，圆号声部我们看到管弦乐队里面，通常来讲圆号的声部是四个声，四支圆号一起来演奏，当然也有更大的编制，比方说我们的马勒就八支圆号在一起，但是这个四支圆号在双管这个乐队里面是一个标准的配置， 就标配。 对，标配。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都唱过合唱，合唱是几个声部？四个声部。 哦，还真是。 对、嗯、然后从我们的这个音乐学的角度上讲，和声几个声部，我们在所有学这个和声这个这个学科的时候，和声是四个声部，也就是说通过四个声部就可以把整个音乐的这个和声构架所能够完成，那么圆号恰恰是起到了这个作用。所以说在很多的这个管弦乐队当中，圆号和声给了我们整个的一个非常强大的依靠。 这部作品是莫扎特，究竟他的创作背景是什么？那个时间段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能够让他写出这样的作品？ 莫扎特在写这个曲子的时候是在18世纪的80年代。莫扎特时代呢，这个圆号的性能，他的表现力其实还不是那么强。但是莫扎特为什么一口气又写了四部圆号协奏曲呢？其实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叫约瑟夫·洛伊特格布。那么他是一个当时非常优秀的圆号演奏家。他在萨尔斯堡时代就跟莫扎特相识，那么后来他们也都在维也纳发展。那么洛伊特格布呢比莫扎特年长，所以呢他跟莫扎特的父亲以至于跟整个莫扎特家族关系都非常好。那么所以莫扎特写这四部圆号协奏曲都是为他写的，可以说是一种友情相助了。 然后我看这个节目单里面有第二乐章叫浪漫曲，这个怎么去理解浪漫曲？ 它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说肯定是都有优美的旋律，然后都有非常舒缓的速度。比如说在莫扎特的这个他的圆号协奏曲里面，第四号圆号协奏曲里面，就是这个圆号上是一个非常缓慢悠长高贵的旋律缓缓地在流淌，整个的音乐散发出一种非常诗意的氛围。我想这个就是莫扎特叫它浪漫曲的原因。这种慢速的乐章对于圆号演奏者来说也是蛮大的考验， 极大的挑战，极大的 挑战。真的吗？ 它需要非常稳定的气息。 就你看，这是我是行外人，我会觉得快了它倒不过气了，反倒慢了不容易吗？ 是的，其实你能把它吹响，就已经是对于行外人来讲就已经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了。因为你想想他通过号嘴然后这样几经反转 最后把 声音，对，最好的声音传出来，这本身需要极大的气息。那么在极大的气息的情况下，他在演奏这个延缓绵缓的音乐的时候，那你想想他对整个的气息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元昊演奏家曾韵非常年轻，和指挥家林大业合作，会不会给林大业带来新的激情呢？我们听听指挥怎么说。 我真的是不得不去评价曾韵，他就是天才。我觉得曾韵这么年轻，就把这件乐器这么复杂的乐器掌握得如此之精湛，我觉得不得不称赞他是天才。对，所以这场音乐会的上半场，我觉得也可以用天才与天才对话这样的一个命名。 曾韵由于有演出的任务，所以呢在录制导赏节目的时候呢，他没有时间到现场，但是呢他也发来了对于现场音乐会的一些寄语。 从我个人出发，这部第四元昊协奏曲是我最喜欢的元昊作品之一，所以我也感到非常的兴奋，能够和林大业老师还有咱们亲爱的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一同合作这部作品。那么并且我和乐团里的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好朋友了，不论是站在他们之前还是坐在他们之中，我们都已经合作过非常多次，并且我也很荣幸能够在上个月季成为咱们乐团的客座首席，所以我希望在新的月季当中，在新的一年当中，我能够再次的多多的加入这个机器当中，为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带来更多的美好的音乐。祝大家听得愉快。 听完了本次单纲元昊独奏的曾韵和指挥和乐团的合作，圆融如意，酣畅淋漓，带来的是一场跨越时代的天才之间的对话。我们也可以从现场观众热情的掌声当中感受到当晚音乐会的成功。 翠微百货翠微店全新升级，众多新品牌入驻，大牌美妆一线品牌陆续开业中，全新的体验，舒适的环境与炫酷科技，沉浸艺术完美结合，快来解锁你的逛街新感受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 改变生活。 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欢迎回到国家大剧院第二时段，我是王卓。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一场生命的狂想，林大业、曾韵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绎的莫扎特与马勒。上半时段听到了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四号圆号协奏曲，那下半时段我们要进入的是马勒的世界，升 C 小调第五号交响曲。那这场音乐会的导赏呢，是由主持人顾阳和本场音乐会的指挥家林大业、国家大剧院古典音乐频道的主编高毅来为我们一层一层的揭开两部作品当中蕴含的奥秘。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聊一聊的就是关于马勒的话题。 马勒其实他主要生活的年代还是在十九世纪的下半叶，就是1860年诞生的，然后他直到1911年去世。他的经历呢，也是从小接受了非常正规和严格的训练，然后他的家庭其实虽然也是做一些小买卖吧，但是并不是很富裕，他完全是靠自己成长起来的。我觉得他还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作曲家，在音乐世界所游历其实是依靠指挥家的成分，他在很多歌剧院，包括卡塞尔歌剧院，然后这些歌剧院欧洲的，然后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直到他有一天执掌了这个每个人音乐家心目中的一个圣殿——维也纳国立歌剧院，在当时确实是可以说是指挥家的生涯走到了天花板。 马勒其实他的作品可能在他在世的时候都没有引起特别强烈的一个反馈或者反响，反倒是等到他真的离世之后，人们才发现了这些价值。 马勒是个预言家，他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我的时代终将来临，对，这个是在100年前说的。那么他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其实恰恰是印证了在他在世的时候他的作品不被别人承认，这里有很多综合的原因在这里面。由于他本身的这种他自身的原因，就是他是犹太人，在那个时候他的这个 历史环境的原因 遭遇了很多很多不公平的这个不公的待遇。 对， 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呢，他的创作技巧太超前了， 不会被当时跟他同时代的人所接受和理解。 没错，我们简单的说就是太难了。 难， 对， 我怎么理解这个 难度？太大了，肢体太复杂了，他把所有的思绪全都融在一个作品当中。马勒曾经就说过，他说我的交响曲是海纳百川的，是要融入整个世界，要把整个宇宙都融入到这个作品当中。所以你想，在他的作品当中思绪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对于当时的这个人们的欣赏品味来讲的话，他们就觉得摸不着头脑，找不到头绪。所以在当时，另外他的这个演奏的难度、演奏的长度，对于这个音乐家来讲都是极高的挑战，所以并没有被广泛的去接受。对，直到现在他变成了预言家，他的这个预言得以实现。的确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个马勒的时代，全世界的交响乐团都在争相恐后的去演奏马勒的音乐，然后马勒的音乐也几乎成为所有剧院音乐厅的票房炸弹，只要是一演马勒绝对是售罄。 那现在我们就进入马勒的世界，聆听第五交响曲。 Thank you. 好像在他的这个我们马上要欣赏到的这个第五交响乐当中有一个乐章不太一样，第四乐章仿佛对人， 从他的生平来看，其实他总是倾向于离群所居的生活， 是的、 嗯、然后呢，但是他音乐中表现了是完全另外一个状态， 是的， 所以就是您刚才说的应该是一个，他是一个非常内在化的一种敏感状态， 是 是的，就像他同时代的理查斯特劳斯，我认为就是外放式的，对吧，他无论他 喜欢社交， 喜欢社交，然后他的社会的地位，包括他在他作品当中的这种辉煌和马勒的辉煌完全是不一样， 雄辩式的预言， 对的， 好吧，那我们就走进今天的演出，希望大家能够通过音乐，通过我们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演奏，能够读懂莫扎特，能够读懂马勒。 因为马勒就是像您说他有难度，就是跟他的这个人生就是比较纠结有没有关系，就是 一定是 他觉得我不被世人理解，你们都不理解我，我的这种不被理解的情绪我只有通过我的作品来表达， 完全我相信是这样子。 然后您刚才讲特别难，高老师说您理解这个马勒的难到哪种程度？ 我觉得这个难吧其实是分两个层面，一个是难演，一个是难解，所以导致他的作品理解起来就是接受起来需要一定时间。实际上演奏这个马勒的作品，特别是到马勒第五交响曲的时候，这个乐队规模已经非常庞大了，他已经比这个莫扎特时代演奏一部交响曲乐队规模扩充了一倍差不多这个容量。那么里面这么多乐器互相之间要配合，那么每一个单个乐器的演奏难度，互相配合的难度，这个都是无疑对于每个乐团来说都是非常艰辛的工作，无论是排练还是演出。而且呢这里面又承载了那么多的内容，有可能这个对于其他作曲家来说，他的一生倾其一生写作的内容在马勒一部交响曲里面甚至一个乐章里面就承载了，他在一小段音乐里面塞进去的全是完全相隔十万八千里的两种对立的情绪，然后很多情绪线索并行发展，然后这个其实是符合我们人的心理的，因为我们人不是一个简单的动物，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变革， 多维思想，对多维的这样。 这里面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那比如说演奏巴赫呢，就是这个张先生或者李先生到餐馆去用餐了，那么他就是非常单纯的享受这美食的愉悦，尽管美食的种类很多。 那如果马勒呢？ 马勒的话就是另一种情况了。那张先生来到餐厅，然后点了一大桌子菜，然后菜色都非常好，他首先是感觉到了味觉上的愉悦，然后呢这个时候餐厅在放电视，在放着足球比赛，然后他非常喜爱的球队输了，这个时候他又感到无比的沮丧愤怒，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同时他的女朋友在这个电话里面正在跟他柔情蜜意的打情骂俏，他又觉得很甜蜜，然后这个时候不小心这个餐厅的钉子凳上的钉子挂了一下腿，又觉得很痛苦，然后正在这个档口呢，可能街边的这个洒水车上面又响出了这个杜鹃圆舞曲，他脑子里飞快地闪出了舞会的场景，就是在同一时间，高兴与愤怒、兴奋与沮丧，所有这些感情被强行地灌入到了他的身体里面，这是我们人作为一个人最日常的一种情感表现，这就是马勒的音乐。所以马勒音乐中这种含义的复杂性，包括他演奏的难度，大大增加了那个同时代的人对他作品理解的一个障碍。 对，刚才高老师举的这个例子呢，就是一个人到了餐厅所遇到的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在我看来的话，就是我的工作有一点点像什么剧本，假如说上半场是莫扎特，那么莫扎特的剧本相对来讲主角配角 很清晰， 非常的清晰，主角永远是主角，配角永远是配角，然后群众演员永远是群众演员。但是到了马勒的作品的时候，他多主角然后多配角，如果高老师处理这个的时候，他可能把我认为的主角就处理成配角，我把配角处理成主角，所以说一千个人的马勒有一千种 不同的 这种 可能性， 可能性， 对对， 所以这个就是马勒的音乐的魅力所在，也是为什么当今所有的几乎所有的指挥都热衷于去演奏马勒的这样的一个原因，我认为。 所以叫狂想，我们可以有很多想象的空间。 是的，它元素太多了。 今天呢，整场音乐会非常有意思，一位呢是少年早慧、光芒盖世却英年早逝的音乐天才，一位是故去半世纪后才获得了广泛赞誉的音乐大师，他们的人生各自有着独特而隐秘的风景。今天国家大剧院我们一起来聆听的这场音乐会，就是《生命的狂想》，林大业、曾韵与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绎的莫扎特和马勒音乐会。感谢你的收听，之后播出的是974 Live Show。回听节目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国家大剧院。我是王卓，下期节目这里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如火。